哎，我今天特别高兴，我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多年不见，翘着腿那一位，非常想念，真的，啊，依然年轻，啊，我们这个年纪确实到了要互捧的时代，啊，因为确实人生走到现在，我跟魏兄弟。应该是明年50算是要大寿了哈，50要大寿了。王师兄可能哈，说不定我们三剑客来50大寿，各位给我们唱一些歌啊，什么野地的花什么等等之类的啊，三朵50花啊，在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的邀请，主也给我这个机会。我感到很荣幸，不是因为我弟兄自己有什么才能，确实是神给各位这样一个机会，也给我兄弟这样的一个更大的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些神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这一次是第三次的达姆查经班啊，甚至可以说是达姆华人将来未来的教会的第三次的主日崇拜的聚会。我想来想去，大家一个开始，我知道将近有20年以上的时间，达姆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一直不断的聚会啊，大概将近18、19、20年之后，我们开始有主日崇拜的聚会，这是一朵信仰的花朵。我们就在这个花朵上面开出不同的叶子，或者是花瓣啊，或者各种的颜色。我觉得神在诸位的身上有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也很荣幸，很高兴在这个中间可以跟各位有一起这样的机会，能够搭配的侍奉，可以一起经验这个信仰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的汉人华人何其之多啊，十几亿人啊，这十几亿人有一些部分来到德国，来到达姆。我常常在坐车的时候，坐公车的时候，看到路上好多的华人，青年的、中年的，甚至老年的，像父母从中国来，这些人为什么只有诸位你坐在这里啊？我们大姐从香港来哈，坐在这里，那其他人去哪里？去烤肉了吗？还是？我就想，如果我们生命的建造是对的，上帝的拣选是永恒中预定的，今天你就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们这群有特别什么样的才能，实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诸位，临到我，以至于我们这群人能够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敬拜，有这样的诗歌，我们要一起的来聆听，来研究，来思想神的话。因此我今天用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相信也是我们一开始有这样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叫生命的建造。我刚才谈到我们三个快要50岁的男人，确实我们生命建造到50岁，建造出什么样的成果啊？可能我们的肚子比较大啊，头上的毛比较少啊，希望是越来越聪明。这难道只是我们生命建造的一个生理上的过程吗？我曾经在法兰克福啊，各位你都知道法兰克福那个 U 班啊，那个 S 班底下，你等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投影的这个广告，有没有打广告啊？我哎。他除了广告之后，他会突然出现一些名人的句子啊，就名人说过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歌德讲了一句话啊，那句话我一看我就一直记住啊。你要不要听这句话？我翻译成中文哈，德文我忘记了哈。这句话说什么？他说：“你以为这个老头子这么令人厌烦是今天开始的吗？”打一个问号。不。他从年轻就是这个样子，歌德啊，如果没有记错，哎呀，这句话对我有一个很深的提醒。 很深的体验。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可爱是天生的，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很令人厌恶的孩子？这婴儿很少了，几乎没有。你看我们的青年啊，男男女女很多都可爱啊，青春也可爱啊。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拿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开玩笑，五十岁的男人要可爱就不容易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叫做中年大叔啊，中年大叔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很尴尬，所以真正尴尬是我们这种人啊。想要接近年轻的觉得你很烦啊，想要接近老的觉得你不行啊，就中间上不上下不下。弟兄姐妹，生命的建造，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我们性格的建造，我们生命这个行旅的建造尚且还要注意操练的话，那么你信仰的操练不就更重要了吗？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生命的建造这个题目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光更深入的、更深刻的来审视一个我们必须，恐怕是我们生命中不断都要审视的最深的心灵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状况，就是你是谁。我们是人，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有思想，我们用语言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建议，我们用我们的行为表彰我们这个行动的价值判断。圣经中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十六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相信你能够很轻易的了解这句经文。这句话说，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所以魏老兄，这句话我们可以一起共勉。肉体虽然快要五十，但是呢，里面的春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春天的心啊，新鲜的那个有活力的，确实。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容不容易？你希望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生吗？那我看到天博坐在后面，我每一次上这个王师兄的时候，我每一次一定问最近小伙怎么样。哎呀，爸爸说，哎呀，很多 party 很好，轰趴是吧？哎，今天考试很认真啊，要到纽约很多活动。哎呀，你看这个年轻人的精力啊，这个身体的精力用不完。圣经说，肉体虽然毁坏，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一个走向死亡的损友。从刚才到现在，我大概讲了五六分钟、七分钟，我们已经接近死亡七分钟。你的生命有可能浪费在我的身上七分钟之久，因为你在听我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越来越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坐在底下的，你们的生命现在还可以有很多的挥霍，等你到我这个五十的大叔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感叹了。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这种年纪的父母就更老了。我的父亲早都已经过世有20年之久。亲爱的弟兄姐妹，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似一天，这说明了两个重要的我们生命会碰到的现实。第一个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有限，我们受造，我们这个人就是有限的。如果你更诚实一点，我们无时无刻在面对一个 你生命中最后也是最亲近的朋友，那个朋友叫做死亡。死亡随时在你的边上向你我叩门，这就是我们有限的生命不断要面对的现实。所以棺材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这20年参加过至少有20次以上的葬礼，其中有15位以上都是我的同侪的朋友，跟我比我年轻的朋友，15位以上。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何其有限，你的肉体会过去，可是保罗后面的一句话说，我们的内心却怎样，可以一天心似一天，也就是说，哎，在这个有限的肉体身体之外会死的这个死亡不断的叩问的这个生命的现实中，我们竟然还有一种无限的可能。这种无限的可能在哪里呢？这就是你信耶稣福气平安那个信心的保证。这一个面向，我们看说肉体的毁坏有一个有限的生命，而另外一个无限的生命，这个一天心似一天的这个生命，就是神所赐给你那个永恒不改变的生命，在你这个会毁坏的身体里面。所以你看，你同时拥有一个会过去的有限，但是你同时拥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无限。谁有这样的资格？谁有这样的福气？谁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领受这样的这个，你说这个属天的天上的礼物呢？就是愿意信靠那位创造生命给予生命的神。好，所以我们今天谈信仰生命的建造，不仅仅是你把你全身的肌肉练出来啊，姐妹化妆保养啊，吃沙拉不吃油啊，这个美丽啊，像我们这个年轻的欧玛啊，这个最年轻的欧玛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是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信仰的建造恐怕还要大大的超越这个。所以我这次来，我就特别有这个感动，达姆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在我们一开始在我们的聚会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生命建造的重要。那么当我们思想这个建造的重要的话，我开张名义就要用这些比较好像沉重的开场，告诉凡在我们这里，不管是中年，不管是年长，或者是年轻，或者是更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个真正你生命的现实。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愿意顺服神生活的人，一个说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说他的生命必须要有重新建造的人，他必须很深刻的经验到一个生命的事实，或者是生命的现实，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是完全无助的，你对你自己生命的掌握跟你未来的规划，你是无能的，你必须要把你这个人交出来。交到哪里？交到上帝的手里。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在我一点信仰的经验里面向你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也很勇敢的在这个台上很大声的很肯定的说出刚才这几句话。我们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 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决然无助的一个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将来的掌握，你是无能的。因此你必须越早越好的认识到你这个生命的现实，你必须要放弃你靠着你自己行人生的那样的决定。难道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懒惰不长进随着命运上帝的旨意而生活的人吗？我不太相信。而且我们不是这样，我看见很多人，我们王师兄好多弟兄姐妹在这里，每一位都认真生活，有家有工作有事业。那么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信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一定，你如果是聪明的话，你一定要投资在一个对的事情上。你买保险，你规划你的生命，你做任何的事情，你要做聪明人。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给我们启发，很聪明的人投资反而投资错了，他只投资他自己。圣经用老我这个字，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什么？反成了愚拙。神就用他的智慧使那个愿意谦卑依靠神的人成了上帝的祝福的那个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无能，我们感受到经验到自己的无助，我们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坚持，进而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人投向那个能救赎我们的上帝。这一步你一定要跨出来，这一步不跨出来，你即使在教会你信耶稣，你都很难经验到上帝的丰富在你的生命中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思想这个生命建造，第一个问题是把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建造生命。弟兄姐妹，你不建造不行的，建造还死路一条，你说你不建造不是更死路一条吗？是不是？刚才我们说了，练肌肉、跑步啊、美容，这个生活各方面调整、度假、很多，连这样都还是死路一条。那么我们信仰的生命岂不更要好好的来建造吗？我们必须建造，我们一定要建造。如果我们承认，如果我们接受，如果我们有一点经验，前面说的这个我们生命的现实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那么岳弟兄，你能告诉我那个建造的根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哪里？感谢神啊，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根基就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要介绍给你，就叫耶稣。我们生命的根基建立在他的身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他说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基督。基督这个字就是救赎我们的上帝的意思。弟兄姐妹，很奇妙，你的生命根基竟然建立在建造在基督的身上。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说有一个工程的建造，有这个有那个，有很多的材料。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管是一般的生活、特别的生活啊、极端的生活、平淡的生活、各种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每分每秒在建造我们的生活。 吃的、用的、喝的、穿的，啊，玩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建造我们。刚才那一大段的经文说，建造我们这个信仰的生命，有的人用草、用木头、河切啊，随便的材料；有人用金银的宝石建造一栋房。你看你们这个会堂真好啊！我来德国将近18年的时间，参加过很多的堂，华人教会很多堂，没有一个堂像这么好的声音啊，音响啊，很好。这就是一个建造很棒的堂。我们在这个堂里面怎么样聚会，感到非常的舒服。那你的生命是这样吗？你的生命的建造的材料是什么？因此当我们想这个上面的材料，这些这个多元五彩缤纷的材料，它的根基如果是错的话，那你上面的材料再漂亮或者再差，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在谈这个生命信仰的根基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弟兄姐妹，你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可能是他的学问；对追求成功的人来讲，这是他的成功的那个保证，他的卓越，或者是因为这个卓越成功所带出来的那个财富，这个钱财。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他的兴趣。对那个有正义、有这种热情的人，可能是一个主义，可能是一个理想，是他生命的根基。这些东西都没有不好啊，弟兄姐妹，我们有钱好不好？一个人有钱好不好？这里谁说有钱不好？那我很欢迎你把钱给我，我很喜欢你把钱给我啊，比如你吃饭请客啊。弟兄姐妹，钱财不是错误，你住大的房子不是错误，你开好的车不是错误，但是这不是你生命的根基。啊，我相信你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让你带到永恒。这里我们说那个根基是什么，是谁，在哪里，我们先确定了，我们就知道那个根基上面长出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里很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20节那里说，这个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建造的那一块基石，上面有两个什么，我们造这个房有柱子啊，有一块基石，有一个柱子。这个柱子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跟先知的教训。那这个教训你从哪里知道呢？就是圣经里面。好，我今天有点像儿童主日学的教课啊，儿童主日学。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需要回到儿童主日学那个福音的教育里面。我们建造在耶稣这一块基石上，这块基石有使徒跟先知的教训，简单的说就是有上帝的话建造在这一块基石上。所以你们每一个礼拜五来聚会的目的是什么？那未婚的男女在这里交交朋友吗？如果幸运的话将来可以结婚？那当然不是了。你们我们在一起聚会崇拜讲道唱诗，只有一个目的，更认识上帝。你认识上帝的根据在哪里？就在上帝启示的话里面。这一些话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圣经里。所以我们信仰生命的根基讲得很简单，用儿童主日学的方法。今天岳兄弟再一次要在这里重复的告诉各位，也告诉我自己，我们生命的根基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根基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上帝的话，这个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知道了根基的来源、根基的地方、根基的出处、根基的内容，那我们建造些 什么？什么是我们应该建造的？我进到第三个题目了，什么是你要建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基督徒们，你信耶稣信了半天，你在建造什么？我这次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这个题目我在好多年以前在海德堡教会讲过一次。我这次为达五六年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的内容写过一次新的啊，我这大概四年的时间对信仰有一点点多的体会，我发现我整个除了那个标题是一样的话，这个内容全部是新的。我三年前讲的，我觉得有一点点新。今天我虽然讲的比较简单，我希望他们能够听懂。我们的信仰的建造要建造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信仰生命的建造？什么是要你建造？你要建造，不用想，你要建造什么？你要建造在这个信仰里面是什么？什么是你这个信仰建造里面的重点？当然我们知道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这个核心的内容，我们透过这个内容晓得我们信仰的全貌。那么这个全貌，这个整个信仰这么丰富的这个内容中间，什么是好像那个重要的那个重点，或者是一串绳索啊？好像这个，好像我们有一次这个何世辉牧师在解经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们解经要找到那个重点信息，好像一串的葡萄，你把那个葡萄的那个上面那个葡萄串的那个梗拿住，你就把一串的葡萄就拿上来啊，你不要一个一个去找，那你很辛苦。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生命的建造，要建造什么是你一定不可少的？你有没有想过？可能答案不太一样。兄弟，我自己的答案，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认为我的经验，我也愿意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生命的建造，从开始到过程到你生命的结束，我们一生都在建立一个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德性，这个德性叫做相信。你要相信神，你对神要有信心，你要确信，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你要有信心。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啊，耶稣这个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什么？失去那个福音的盼望。弟兄姐妹，信心很重要，这是我今天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我们信仰生命的建造，第一是我们要操练我们对主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操练非常非常的难，有时候难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所有很深刻或者是说很长时间 在这个信仰里面有过一点经验的基督徒跟弟兄姐妹都能够大部分的赞同或支持我这样的一个讲论。弟兄姐妹，信耶稣真不简单，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生命告诉我们的常常跟我们所信的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你信耶稣最大的艰难。刚才我们说我们信仰的内容在圣经里面启示的非常的清楚，讲的也非常的浪漫，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耶稣，可是你在你的生活中，你所周遭的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你的同事，甚至你对你自己，有时候跟这个信仰这个中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你的现实告诉你这个信仰是不能够不值得信的，因为你信不下去。这个信仰好艰难。上个礼拜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到这个消息，我们蒲爱民牧师过世。蒲爱民牧师跟各位 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大我，他是1961年生，大我大概三岁两三岁。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路德神学的一个学者，他的中文跟各位一样好，他的中文跟他的德语是一样好的啊，他是一个德国人，他的中文像母语一样。他在台湾很多年的时间，非常爱神，非常爱上帝，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学者。他从大概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关节的这个萎缩症啊，叫 MS， 类似这样的，就是骨头身体会越来越萎缩，是常常的感染，身体很差，他个子很高，大概去年八九月的时候发现他有脑瘤，所以他癌症就在他的脑里越来越大，所以他的眼睛开始看不见，头疼，再加上他原来身体就很差，所以他在上周三24号的时候过世。弟兄姐妹，我想到这件事情，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觉得那个不应该受苦的人，不应该受累的人，那个应该享福的人，那一个得到祝福的人，常常是受最大痛苦的人。那个你觉得他应该马上死，而且死得很可怜的那种坏人啊，这种人圣经说他不仅吃得很胖啊，吃得很油，生活还过得很好，那死的时候还非常的安详。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信仰的根基的建造，第一也是最后，就是你要确信你所信的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样用我的话，用我的解说来让你有更多一点的愿意说，哎，你说的可能是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能按着神给我的感动，按着神给我的教导，按着我们教会所带给我们真实的经验，我们的信仰是可信的。这个信使我们能够穿越我们生命的荒谬，穿越那个生命苦难的这个外面的现象，使我们穿越这个难以置信的这个部分，看见这个荒谬难以置信的后面还有一个更真实的神，更真实上帝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所能够拥有信心最大的礼物。所以生命的建造，我第一个要送给各位的是，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建立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信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只会多不会少。我们的生命的行旅，这一趟旅程一定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表示这个信仰是越来越真， 越来越多表示你有可能，你越来越有生命的力量。你生命的力量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你相信。你这个相信不是盲目的信，也不是那个理性的分析，是因为你的根基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这个耶稣的根基使你得着那个真实的生命，使你真是有力量，在你的荒谬痛苦不解的这个人生百态的这个荒唐不解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一颗真实的信心。你要建造的第一个最后的就是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不容易，不容易。我见过很多失败的例子。老实说，我有一阵子也差不多要失败。我的信仰，我家里的信仰，我亲近爱神朋友弟兄姐妹的信仰，都经过这样。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学生不能高过师傅，意思就是说，我们学生做学徒的，我们的经验不会高过我们的老师，那个老师就是耶稣。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似乎有这样的挣扎，这个让我有很深的一种体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不容易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不管是简单的，不管是比较艰难的，如果你有信心愿意相信耶稣，你的建造的第一块石头已经摆在那个很对的位置上了。我没有时间分享一些见证，但是我把这个重点告诉你们。刚才的那句话说，我们要在信心中，在神的道上面恒心，要忍耐，要坚定不移，不要失去对上帝福音的盼望。盼望，盼望那个神的福音的那个好处会彰显出来。什么是福音？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福音。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把他自己，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从神而出的这一位神，他把他自己送给了你，也送给了我。透过十字架舍身流血的这个代赎的工作，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你说这个我知道，那我今天再讲一次，你要好好的听。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我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肉体会毁坏，但是我有可能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个人我因为认识耶稣，接受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福音，我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神的儿女。我如今就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家中，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活在神的保守中间，活在神给我们那个和平中间，活在那个神连结，从此不再被罪、被这个肉体、被这个黑暗所捆绑、所隔绝的那个关系里面。哎呀，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福音？你要建造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相信，你要接受。你相信接受了，这个就在你里面。所以我们要建造的第二个是，我们要好好的接受 神的福音。哎呀，你说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些老经验在达姆都已经查到什么这个奥古斯丁的神学了，我们还谈福音吗？是的，弟兄姐妹，人一生都要不断地回到这个最开始、最基础、最重要的福音，从这个福音来审视你我每天的生活，审视你每天心里的价值判断，审视你每天情感的表达，审视你每天这个生活经验所总结出来给你的判断。福音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的信、我们的接受是入门，是起步，同时也是基础，也是终结。我们现在一层一层的建造上去了，当我们有信心，当我们有福音，当我们有神的话语，当我们有这些建造之后，我们开始要遇见非常多的操练。因此我愿意更进一步的谈到很多实践的部分。刚才当然是实践的部分，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接受福音，但这个部分好像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有信心的，那个人是接受福音的啊。但是下面这个建造，我希望也是我的一点分享啊。我想内容有很多，我提出两点。第一点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要开始对付肉体生命的建造。我们有信心，我们接受福音，那你马上就碰到什么？马上碰到挑战了。挑战从哪里来？从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代表什么？这个世界可能是你的公司、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喜欢、你所追求的某一个东西，这些会成为什么？成为你的对付，它成为你的压力，它成为你的抵抗，它成为你生命的征战。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外围，而这个世界的外围一直越来越近，近到那个中心那个地方，你有一个正要对付的肉体的对付，就是你自己。你外面有很多敌人，我晓得啊。我们这些在这里生活学习的中国同学，并且很不容易，很难的，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再晋升一点，外面的敌人都要过去，可是你那个心里那个敌人，就是你这个自己那个老我，非常难对付。所以我们生命信仰建造在操练上面，第一也是最后的一个操练，就是我们要对付老我，对付我们这个自我。弟兄姐妹，你看我刚才用这个话有点奸诈啊，有点阴森的，我就是对我自己讲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老我、自我很难改变。你可以改变任何在你外面的人、事、物，但你改变不了你自己。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弟兄姐妹，这个自我很狡诈，平常装得很好，通常很漂亮，但是呢，那个很坏的地方你可能知道，但也有可能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圣经谈到我们的教义，好像有知识的部分，也有很多部分他要我们学习对付我们的肉体。讲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情欲、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会败坏的、我们这个喜欢犯罪的、喜欢远离神的，刚才说的这个草木和结的这些材料的建造，都是我们那个老我不经意的 那个发出来的样子。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十节那个地方，他说所以哈，前面谈到很多神的真理，所以要怎么样，要治死哈，他说要治，要去控制，要去治理他，治把他治到什么，治到死的地步，怎么样，治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好，他现在有一列的这个表，就如什么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与拜偶像一样。他反过来他说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感谢上帝，进入弟兄姐妹，你每念这一句话，你知道上帝的话真是很宝贝。我以前都没有太多读，因为实在读得很熟了，这一次再读细细读的时候，原来它有一个阶段，我们要致死我们那个身上使我们容易缠累我们不好好依靠上帝的那个肢体，有一个性情，有一个习惯，有一种习性，很多的，我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我们要靠着神去除去，用一个致死他的那样的强硬的这种态度去面对他，去跟他争战。圣经也知道这个是很难啊，因此呢他说这个旧人变成新人是渐渐达到的，这中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更多的认识神，需要神更多的光照给我们力量，我们依靠。弟兄姐妹，你一定知道这个依靠会失败，失败又再站起来，站起来又失败，失败又再站起来，一次一次，这个旧的东西就怎样，慢慢的就脱去了，穿上那个新衣服，成为一个新的人。好像什么，好像神原来造你的样子，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生命信仰的建造有一个部分在操练上面，我们现在有信心相信神告诉帮助我们，我们有神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内容，马上就怎么样接受福音的帮助，我们要对付我们这个老我，对付致死。他还有另外一面，这也是圣经的教训，叫做建立德性。说不定我们可以再用一堂的时间谈谈建立德性。这个德性刚才说致死这个肉体，然后建立一种德性，这个德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相爱。所以神的爱相爱在建造的一个基石中间，成为一个跟基督跟我们信仰连结中最最重要的那个德性，就是爱。好，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部分，是的，让我做一点点的总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建造用了什么样的材料？刚才圣经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你生命中的建造用了什么材料？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呢？盼望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生命跟这个人的处境。圣经有一句话，在生命记的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二章第六节那里说，无知的人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上帝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我希望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你的处境是会过去的， 拥有人身体那个会毁坏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建立你、制造你、创造你我，给我们一种生命，是他用重价把你买来的，所以你是神用重价把你买来的。好，在诗篇的第127篇第一节这里，我相信这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我念给大家听。这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兴。这句话就是我们是唯独神的恩典，在他的面前可以站立。各位，我们能够建立，是因为神愿意我们建立，给我们那种建立的能力。刚才我们最后也读到一句哥林多前书这里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其实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建造的一个核心，它启示着我们一个人跟神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岂不知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吗？人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建造是不行的，因为谁在你的里面居住啊？上帝要住在你的里面，上帝要住在你这个人的心里面。他说你这个人的心是上帝居住的那个圣殿。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些以色列的诸王花了大批的人力财力为上帝要建一个圣殿，结果新约告诉我们，那个圣殿会过去，那个圣殿会倒塌，可是你这个小小的人却成为那个伟大的圣殿，神要住在你里面的那个人。那你能不好好建造这个圣殿吗？他说除了不能毁坏这个殿，那我们要更积极的把这个殿建造起来。我们可以有什么回应呢？我最后送给诸位两节的经文，都在诗篇。诗篇的119篇的第73节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理解的能力，可以学习你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话，并且因着这样的了解，学习遵从主的命令。另外一节圣经在51篇的第10节，这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心灵。因此今天这个崇拜的聚会，我将这样一个重要的，可以算是一个开场的信息分享给各位。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你现在可能是在一个信心灵性的高峰，也可能在某一个低潮，有可能在某一个疑惑中，也有可能在一个痛苦的这个张力里面，或者也有弟兄或者是朋友，我还在这个信仰外面思想信仰的各种可能。今天是一个邀请，今天是一个重新的复习，今天是一个再一次的鼓励。月弟兄，我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什么信心，能够继续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所带给我们那个属天的 福音。这个福音要使我们经验，要使我们穿破，要使我们有能力，要使我们有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得胜，可以对付我们的肉体，可以致死我们那个老我，可以更进一步的建立那个美好的德性，能够爱上帝，能够爱人。最后再附一个小题目，我们如何做呢？请你一定不要个别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老魏兄，我真的是很乐，真的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今天我在台上对老魏兄有这个邀请，也对其他知名跟不知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邀请。德文有一个字叫 Eitzgänger， 是不是 Eitzgänger 就独来独往独行侠？教会没有 Eitzgänger， 教会都是什么？大家在一起成为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这样生命的建造，不仅仅是自己跟神的这个上下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横面的关系。因此啊，各位，达姆的主日崇拜就非常重要而且神圣。你们就借这个聚会怎样？借这个聚会彼此建造。你不要小看一个诗情，一个诗歌，一个幻灯，一个听到，一个奉献，任何一个小的动作，这些动作经年累月的在我们生命中这样发生了，我们都要因为这样的侍奉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上帝的话也借由崇拜上帝的聚会，上帝的话也借由我们愿意这样的接受在他生命里面的建造，个别的跟教会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这样的召念。我祝愿达姆查经班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在这个地方有成长，也让我们彼此更诚实的更相爱的在这个信仰生命里面建造的更扎实，建造的更稳固，建造的更美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的向你发出我们从心里的那样的赞美。愿你崇高的旨意，愿你永恒的计划，愿你圣灵的感动，就借着今天的敬拜，借着这一群弟兄姐妹，借着你所爱的教会，主你更多的将你那样属天的恩典，你那种永恒的福气，就在此刻让我们能够来承受。求你赐福诸位，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感动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们，求主的灵，求主的这个引导光照继续不断在这个团体啊，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主，我们托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外面的身体或许会毁坏，求主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使我们在你的信仰生活建造中间能够一天心思一天，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不管顺境不管逆境，都让我们有那样一个决然的信心。主，因为你是可信的，因为你是可信的，我们就继续信。主，也因为这样的信，使我们能够更多经验你是真实的。主，让我们在疑惑中，让我们在捆锁中，让我们在灰暗中，仍然能够看见一点光明，知道你在前面引导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了以上的 分享，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